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您欣赏了话剧《安妮日记》的录音剪辑的上半部分。在那个小小的阁楼里，弗兰克和冯丹两家人以及达索先生白天不能大声说话，不能穿着皮鞋走路，不能上厕所，缺吃少穿，终日恐惧。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人们体现出了不同的精神状态和思想上的差异。那么他们接下来的命运到底是怎样的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安妮日记》的下半部分。 附近看见他？ 对不起 Peter， 周围的邻居我都问过了，他们没看见。 瞧啊，米普给我们带什么来了？ 蛋糕。 蛋糕， 我去拿盘子。 谢谢你，咪普。可是这样一来，你这几个星期的定量糖就都用完了。哦，多漂亮啊，是不是？ 是啊，我们有很久很久都没见到过蛋糕了。记得吗？还是去年的今天，你给我们大家送过来一个，我永远都不能忘记。你在上面写着：“愿1943年实现和平。”愿1944年实现和平。 怎么说呢，和平总有一天会实现的。你好，达斯先生。 哦，你好，密普。 哦，你好啊。 哦，克莱拉先生。 你好。 亲爱的，刀在这儿。哎，咱们一共几个人呢？ 对不起，我不吃。 我也不吃。不，一定要都吃一点。 真的不能吃。 哦，那好，那咱们就是7个人。 8个。是8个。咱们一直都是8个人。 我没有算妈哥，我想他是不吃。 妈哥为什么不吃？ 我想他吃一点倒是不碍事。 是啊。 好吧好吧，我只是不想让他再咳嗽罢了。 还有这个蛋糕必须由弗兰克太太来切。 这有什么区别吗？ 这又不是弗兰克太太的蛋糕，米普是送给我们大家的，对不对？ 弗兰克太太分东西公平一些。 你这是什么意思？ 好了好了，别再浪费时间。 难道我给大家分东西就不公平吗？ 好了，克雷。 不行，你得跟我说清楚。 是的，是的，你分东西都一样，只不过冯丹先生那份总是多一些。 你胡说！好了，瞧见没有？因为一个小小的糖蛋糕，就把我们搞得晕头转向。 弗兰克太太，刀在这儿。 谢谢。密普，你真的不吃一点吗？ 真的不吃，我马上就得走。 密普，也许穆西回我们家去了，他们说猫，你能不能替我去那边看看？ 有时间我就过去，可是他已经走了一个星期了，恐怕。 恐怕，穆西早就成谁家餐桌上的美味了。 咪普，这蛋糕的味道真不错。 是啊，真的很好吃。 德克好福气，找个女孩会做这么好吃的蛋糕。 对了，我得赶紧走了，晚上德克还要带我去参加晚会呢。 多美妙啊！你一定要记住所有的人都吃了什么，穿了什么，记住所有的事情，然后讲给我们听。 我会一点不落的全告诉你的。再见了，各位。 再见。 等一下，我帮我办件事情。 你要干什么？穆比，你要干什么？不要啊！ 怎么了？ 爸爸要卖了他的大衣，妈妈太喜欢那件旧大衣了。 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呢？在这个时候还有这么傻的人，为了一件皮大衣要死要活的，这怎么 关你什么事？你再多嘴，我就。 你放下！你放下！这不是你给我的，是我爸爸送给我的，你没权利处理他。你站住！你站住！ 我们为卖不卖这件大衣进行了一点讨论。我总是提醒我太太，现在外面这么缺衣少穿的，她留着这件大衣实在是太自私了。你能不能帮我们把它卖掉？应该能卖一个好价钱。 这个我不能。 还有能不能帮我找点烟来？我想您是能找着的，随便什么烟都可以。 现在烟特别难找，冯丹先生。不过那我试试看吧。再见了。 再见，米普。 再见。 可莱拉先生，您真的不吃一点蛋糕吗？ 别再客气了。 你还是觉得胃不舒服是吗？医生怎么说？ 我还没去看病。 可莱拉先生， 我想去，可是这种时候医生很难找。我找了好几个星期才跟一位医生通上电话，我跟他说我不舒服。你们猜他怎么说？在电话的那头他说：张嘴，把舌头伸出来看看。弗兰克先生 啊， 我这里有几份合同，能不能跟我一起看？ 当然可以。 要不咱们到楼下去。请原谅，我只拉他去一小会儿。 出什么事了，克莱拉先生？出事了是吗？ 没有，真的，我只不过想听听你爸爸的建议。 不，肯定是出事了，我知道。 如果和我们大家有关的话，就当面说吧。 可是这有孩子， 让他们想象的话，那样会更糟。 是这样，铸造室的一个工人，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他叫卡尔，50岁左右，很胖，近视眼，就在你离开以前来的。 是乌德勒之人？ 对，就是他。几周以前我去铸造室，他关上门问我弗兰克先生怎么样，问我有没有你的消息。我跟他说弗兰克先生一家去瑞士了，他说他也听说了，问我知不知道更详细的情况。当时我没在意，可是昨天出了一件事儿，他拿了些发票来我办公室让我签字。我看着看着，无意中一抬头，发现他正盯着那个书柜，就是楼梯底下门前面的那个书柜。他说他记得书柜后面有扇门，那门是不是跟楼顶通着的？然后他说他想要加工钱，每周加20顿。 这是敲诈。 20顿，小意思。 这仅仅是开始。 你知道我怎么想的？他就是那天夜里那个小偷，他就是这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后来你怎么跟他说的？ 我说我考虑考虑，我能怎么办？给他钱，找个理由解雇他，还是怎么办？我不知道。 不不不，千万别解雇他，他要多少钱你就给他多少钱，把他留下，留在你的眼皮底下啊。 给他加一本，这样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他是不是敲诈。 如果是呢？他要多少钱我们就给他多少钱，以后他要什么我们就给他什么吗？ 大佐先生，我们到时候再说。 也许都是我瞎猜，你们知道这种时候任何人任何事都会使我瞎猜，本来很简单的事。 电话放假了，哪来的电话声？ 是我太太打来的，我让她离开教堂。那我就给她加一半。再见，但愿一切都好。 这都得感谢你的好儿子，是他弄倒了椅子。我早就说过，早晚会有这么一天的。 这个达索先生在埋怨人方面似乎很擅长，但是也不能因为这个就说他是坏人。 真希望这期赶快结束，不管怎么结束都可以。 妈个， 那样我们最起码能有个结果。 你这么说就不脸红吗？每天成千上万的人在战争中丧命，还有那么多的人被关在集中营里面，相比之下我们太幸运了。 可是想这些有什么用呢？我们已经够悲惨的了，干嘛再想这些悲惨的事儿？真愚蠢。 安妮， 我们都还年轻，玛格、皮特还有我，你们大人都已经有过机会了，可是我们呢？如果我们光想着这世上的恐怖，那还有什么奔头？我们努力就是要坚持一点理想，哪怕是一切希望所有的理想都破灭了，我们也要坚持。 好了，安妮， 这个世界乱成这样并不是我们的错，在还没有我们的时候这一切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别拿我们出气。 瞧他说的好像仗是我们打起来的，战争是我们发动的吗？ 皮特捧着那块属于安妮的蛋糕，悄悄地送进了安妮的房间，让小安妮甜甜地体会到了来自同龄人的理解和默默的支持。 你的蛋糕落下了， 谢谢。 我觉得刚才你做得很好，你知道怎么跟他们说话，我就不行。我是说，要不是因为你在这儿，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 Peter 说着说着就有些不好意思，脸都涨红了。还是安妮大胆直率，从不掩饰自己的感情。 Peter， 你认为我这么做对是吗？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我说过了，不是吗？ 谢谢。 刚才你多少回击了他们。 我刚才真的是气急了，对于所有的问题，他们都有一套固定的看法，而我们呢，还要不断地寻找答案。我们在这遇到的问题，同龄人都从来没有遇见过。你觉得刚刚解决了一个， 另一个突然又冒了出来，一切又得重新来。 不过你至少还有人可以说说话呀。 不是这样，妈妈，你知道我，从来不跟他说正经事儿，他不懂。爸爸还行，我们在一起可以聊任何事情，只有一样不行，那就是妈妈。爸爸也尽量避免在我面前提起他。如果一个人对你有所保留的话，你是不会和他真正亲近的，你说对吗？ 我觉得你爸爸挺好的。 是的，他是挺好的，只有他能够让我感觉到我是有思想的。可是什么也代替不了上学和自己的朋友们在一起。 你一定是想念你那些朋友们了吧？ 不全是。不好笑吗？你和我在这儿一年半了，今天是咱们俩头一次正儿八经的说话。你不觉得跟人说说话很有好处吗？能帮你消消气儿。 那好，什么时候你想消消气儿就到我这儿来。 我的心里可是积满了可怕的怨气，你可要小心啊。 没关系。 你是说真的吗？ 我说过了不是吗？ 快消息来了，帮助你不给我们找地址证的人被抓了，我们不得不少吃东西，我们肚子变得空空的，我们早饭只有两汤勺热奶勺中，真是饿坏。1944年3月6号，可莱尔先生住医院了，他可能是得了溃疡病。爸爸说是我们害他得了溃疡病。好一点的消息是意大利的南方已经解放，在那儿纳粹被打败了。爸爸说战争就要结束了。从你话题是不是跳得太快了？我管不住自己。春天来了，我感到春天已经在我心里，我感到春天在苏醒，我用自己整个身体和灵魂在感受它。我得鞭过自己才能举止正常，我完全处在迷乱困惑之中，不知道该……我真的很困惑，我渴望，非常渴望所有的东西，朋友们，能说话的人，能去理解我的人，和我感受相同的年轻人。 现在对于安妮来说，每个明天都有一些值得盼望的东西。瞧，玛格正在屋里帮安妮梳妆打扮，准备到皮特的房间去赴约会。 你当然不丑，你看你的眼睛很好看，又充满活力，还有，你也说不上来了，是吧？ 我可以进来吗？ 进来吧，妈妈。 达索先生可不耐烦了。 天哪！他一整天都占着这个屋子。 安妮，你今天不再去见皮特了啊？ 妈妈，我正打算去呢。 可是你已经在他那儿待了很长时间了。 我今天总共去了两次，一次是去还字典，第二次是晚饭前在他的屋里待了45分钟。 那你就不怕打扰他吗？ 我相信直觉，妈妈。 那你答应妈妈到了她的房间别关门好吗？ 妈妈，你都快变成冯丹太太。 我倒是觉得没有什么，可是我怕别人说闲话，你别惹冯丹太太不高兴。 冯丹太太要不高兴还用得着谁惹吗？ 我们大家都生活在恐慌之中，又为可莱勒先生担心，他的病一天比一天重了。你就 好了，妈妈，我要去皮特屋里了，我不想让冯丹太太破坏了我们的友谊。 再稍微等，来，安妮。 其实我真正担心的倒是你。 为什么？ 我觉得我每次去皮特屋里都可能是在伤害你。 你别这么说，我不会的。 真的，妈哥，要是换了我，我会气得发疯的。换了我，我会妒忌得要死。 我不会的， 妈哥，你真的一点都不难过吗？真的你一点都不妒忌吗？ 我当然妒忌，我妒忌你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总有可期待的东西。至于妒忌你跟 Peter， 啊，不，也许根本就没什么可妒忌的。也许他并不真的喜欢我，也许我只是代替了他的母喜而已。你真的不和我们一起待一会儿吗？ 不了，我还要看书呢。 好吧。 我要进我的房间。 好了，马上就好，亲爱的，达索先生。我走了。迎接风言风语去。 门开了， 谢谢你。 安妮无限自信，傲视一切地站在门口。她显然花了一番心思。他把所有认为可以的东西都装点在身上，打扮得像个花枝招展的小妇人。 天哪，瞧他呀，我真不知道生个儿子有什么好，我整天的见不着他面，我就是死了他都会无动于衷。 安妮，我想跟我儿子说几句话，你不介意吧？皮特，我不愿意你们一整晚上都待在一起，你得睡觉，你是个正在长大的男孩子。 哦，安妮不会待得太晚，她九点钟就要睡觉，对吗？安妮， 是的，妈妈。我们可以走了吗？ 你在跟我说话吗？无话可说。哦， 好孩子，听着点钟声啊。 好的，妈妈。 我们那个时候都是男孩子追求女孩子。 孩子们都愿意有自己的秘密，你也知道皮特的屋子是他们唯一能够说说话的地方。 说说话，我们年轻的时候可没有人把约会这种事儿叫做说说话。 他们可真可笑，还把咱们当成幼儿园的孩子。 别往心里去，我就不在乎。 老是拿我们和他们年轻的时候相比，其实我们比他们那时候已经往前进步了很远，我们的那些谈话多有意思啊。 约会时的安妮动作有些做作，说起话来也拿腔拿调的。 我还记得那张是怎么来的，是我赢来的。我和焦比达赌说我能一口气吃5个冰激凌。当时我们经常在一起打乒乓球，打完了之后我们就一块儿去戴尔菲或者是欧西斯的店里吃冰激凌，那两家店犹太人还可以去，那总是有很多的男孩子，我们在一起开玩笑。我真想再去那几天或者是一个星期，不过事后我就会觉得没意思。现在我对生活的思考认真了许多，我想当一名记者，将来再做一个著名的作家。等仗打完了，我要出一本书，题目就叫《密室》。我的日记就是一个初稿。哎，你想干什么？ 我？我曾想过到很远的地方去，比如说农场，去干些不太费脑子的活。 不，你不该这么想，你的自卑心理太重了。 我知道我不够聪明。 不是这样的，有很多事情你都比我强，比如说代数啦、算数啦什么的，代数你都比我强1万倍。你喜欢妈哥是吗？从一开始你就喜欢他， 是吗？ 我不知道。 没关系的，所有的人都这么说。妈可多好，温柔、聪明、漂亮，不像我。 我没这么说。 我自己很清楚，我是不像她。我从前不是个美人，将来也永远不会是。 我不这么看，我觉得你挺漂亮的。 这不是真话。 这当然是，我说你漂亮，我说了算。而且我觉得你变了，跟以前比。 变了吗？ 以前我觉得你吵得人心烦。 那你现在觉得我哪变了？ 你安静多了。 还好，我并不只是让你讨厌，我很高兴。 我从来没说讨厌你啊。 可是我敢打赌，只要你一离开这儿，就会把我忘得一干二净的。 这想法太离奇了。 等你又和你的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说，哦，那位嘎嘎太太呀。 我没有朋友。 Peter， 你当然有，每个人都有朋友。 我没有，没有他们，我觉得自己过得挺好。 哦，这就是说，没有我，你也觉得自己过得挺好了？我可是已经把自己当成你的朋友了。 不是的，要是他们都像你，那自然不同了。 Peter， 你吻过女孩子吗？ 吻过一次。 哦，那张画歪了。她好看吗？ 嗯。 你吻的那个女孩？ 我不知道，当时我的眼睛给蒙上了。那是在一个晚会上，我们在玩一种接吻的游戏。 那不能算数。 我没什么感觉。 我被人吻过两次，一次是我在冰上滑倒了，一个我不认识的先生把我抱起来，他吻我的脸来着。还有一次是我爸爸的朋友苦菲斯先生，他吻我的手来着。你不会认为这也算数吧？ 当然不。 我敢打赌，妈狗绝不会吻和他订婚以外的男人。我妈妈也绝没有在爸爸之前碰过一个男人。可我不知道。现在情形很不同了。我是说，你觉得一个女孩真的不能吻和她订婚以外的男人吗？想明白自己要干点什么真难。在这儿听着整个世界正在坍塌，我觉得你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你说呢？ 我觉得这主要得看女孩。有些女孩做事儿就总是错的，可是另一些就不一定是错的。我总是想。 九点了，我得走了。 那好吧。 晚安。 要是他们拦住你，你也会再来，是吗？ 当然。也许我还会把我的日记拿来，里面有很多东西我想给你看，有很多是关于你的事儿。 什么样的事儿？ 这个我不想让你知道。我曾经以为你什么都不懂，就像你看我一样。 那现在你的看法改变了，就像我改变对你的看法那样。 这个嘛，你会看到的。 安妮临走的时候像个小女人一样对 Peter 留下了很多情的一瞥，然后坦然地走出房间。这时 Peter 追了上去，在安妮的脸上轻轻地吻了一下。 就是这一吻，使情窦初开的小安妮立即感到小阁楼里充满了阳光。 啊哈！ 我们的吃东西越来越少，更糟的是老鼠又来了，吃掉了我们宝贵的食物。现在连大口吸都喘不过气吗？为什么还在这儿？1944年4月20号，星期四，反动的热浪一天高过一天。伊普告诉我们，外面人整天谈的只有这一个话题。我自己倒是感到生活越来越快乐。我总是晚饭后去黑色的屋子，别以为我在恋爱，我没有。不过因为有了可以交流思想的人，生活的确变得好受一点。今晚就到这儿。补充一点，我必须说实话，我必须承认，我实际上是为了下一次约会而活着。坐在天窗下，阳光洒满我的脸，身边搂着一个可爱的男孩，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我现在承认，冯丹家有个儿子而不是女儿，让我真高兴。我又有一条裙子穿不下了，这已经是第三条了。这样下去，我只好穿妈妈的衣服了。现在，我在努力学习法语。 夜里，弗兰克夫妇挤在客厅里那张小沙发上睡觉，突然传来了一个奇怪的声音。 奥托，你快醒醒！ 怎么了？ 他偷吃的！ 你把东西给我，给我！ 哦，大错先生！ 大错先生！大错！你这个肮脏的贼！你敢偷东西 呢？ 你这个贪心的自私鬼！ 哦，出了什么事？菩提，面包，他偷吃面包！ 原来是你，我们一直以为是闹耗子呢。 冯丹先生，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 我饿。 我们大家都饿，看着孩子们一天比一天瘦。你再看皮特，我经常在他睡着的时候听见他的声音，他饿得难受。可你却在半夜里偷吃的，偷孩子们的吃的。 他吃的本来就多，你看他有多大的块头啊！ 你比他还坏，你为了这样一个男人牺牲你自己的儿子。 艾迪斯， 你每次都是把最多的那份留给他，你以为我没看见？我看见了，不说就是了。可是今天发生了这样的事儿，我不能不说了。你们现在收拾东西，离开这里，从这里滚出去！ 艾迪，好了好了，来来来，咱们都冷静一点。找机会坐下来好好谈谈，会有办法。 不必谈了，我就是要让他们离开这里。 艾迪斯， 你要把我们轰到大街上去，别的地方一样可以生存。地下室壁橱里我知道，可是我们已经没有钱了。我有钱，我很愿意用我自己的钱给你们。弗兰克先生，您说过，您刚到荷兰的时候是菩提帮您的忙，您说您永远都无法报答他，您说过的，您说过的。 我 上次欠你们的已经还清了，而且是加倍的。 艾迪斯，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我都不认识你了。 我早就该说出来了。 对有些人呢，就是不能太好了。 就是因为你来了，本来我们的吃的是足够的。 好了，不等纳粹来，我们自己就把自己给杀掉了。 把这个给尼普，他会帮你们找到住处的。 不，妈妈，你别赶皮特走，他什么也没干。 皮特留下来，我说过我要保护孩子，当然也包括皮特。 要是爸爸走，我也跟他一块走。 根本不配做你的父亲，像他这样的男人根本不知道怎样做一个父亲。 我不能留下来，我会难过的。 我很抱歉。 不，皮特，不，妈妈，我求求你，我求 现在不走，等尼普帮他们找到住处以后再走。但是我有一个要求，你不许再到这儿来，不许再到这间放吃的的屋子里来。每个人的食物我会很公平地分给大家，他的你做好以后给他送上去。 这是弗朗克先生的，这是弗朗克太太。 好了好了，我还不知这么低俗，为了这些烂土豆真的不可开交。 那个不是你们的，这是你们的。 他这时候来，你这是出什么麻烦？ 我恳请你们别把刚才的事儿让他看出来。 这是我自己的，这个 好巧啊，他给他自己留的都 是 一块大的。 这是我 的啊，你看这个， 这是我自己的。 你看你给我好 的，我自己的。 弗兰克先生，弗兰克先生，最让人高兴的消息，返工开始了。 真的？ 你们听见了吗？听见我说了吗？大返工，大返工开始了。 什么时候？ 今天凌晨。你怎么知道的？ BBC 的广播说的，他们已经在诺曼底登陆了。 英国军队， 英国军队，美国军队，法国的，荷兰的，波兰的，所有的四千多艘军舰，丘吉尔演说，还有艾森豪威尔将军，他们管今天叫绝对胜的一天。怎么了，布丁？ 别问了，我真惭愧呀、啊。 好了，别这样好不好？ 好了，现在没事了。 没听尼普说大反攻就要开始了，我们马上就要被解放了，该高兴才是啊。 就是 啊。 可是我偷吃了孩子们的面包。 我们都做过丢脸的事儿。就说我吧，我以前对妈妈的态度那么刻薄， 我不爱你， 妈妈，我很讨厌。 不， 你跟我不一样，谁也不像我这么坏呀。 冯丹先生， 哦，好了好了，咱们大伙儿高兴一点啊！ 来，冯丹先生， 高兴点啊！ 咱们干一杯。艾迪森， 我一想起我刚才说的话就…… 哦不，不，你说的都是对的，都是对的。 我怎么能那么跟您说话呢？您是我们的客人，我们的朋友。 好了，别破坏这大伙的情绪了，啊。 今天我们精神好了许多，反攻的好消息不断传来，最好的莫过于我很当朋友的要回来了。谁知道也许秋天我就回到学校上学了。真是跟我们开玩笑。1944年7月2号星期三，反攻似乎暂时受到了阻碍，但是太保发现了那只被偷走的收音机，大锁先生说他们顺着他抓到小偷，再找到我们，这是早晚的问题。大家情绪都很低落，就连爸爸也无法让大家高兴起来，我自己也经常沮丧不已。但是从来没有绝望过，只要一拿起笔，就什么都忘了。可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需要有可以奉献自己的东西。我不想像大多数人那样活一辈子只是白活。我想死了以后还继续活着。又一个生日过去了，我15岁了。妻儿送给我一束勺子，好看极了，我真高兴。我已经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有目标，也有想法。 电话又来了，弗朗克先生，你听见了吗？ 我听到了， 已经是第三次了，弗朗克先生，第三次了，这是信号，密普正在设法跟我们联系呢。 阿佐先生，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你在说废话？ 出事了， 出事了！密普已经3天没有来了，今天大楼里没有一个人来上班，一点动静都没有。 也许今天是星期天，我们打架把日子记错了。 哦，你有日记，今天星期几了？ 不，我没有记错日子，今天是星期五，8月4号，星期五。没有一个人来上班。弗朗克先生，可赖了，他死了，大楼关门了，现在密普正在设法跟我们联系呢。 他们从来不给我们打电话。 弗朗克先生，我求求你，接电话，接电话啊！ 我不去。 你不用说话。 就拿起来听一听，听听是不是密普。 弗朗克先生，我求求你接电话啊！ 我不去，我说过我不去，我不能做任何暴露我们的事情。 弗朗克先生是对的， 你不必告诉我们你站在哪一边。好，那我去。 太晚了， 我们就在这等死吧。 我受不了了，我想杀了我自己，我要杀了我自己。 你别嚷了好不好？ 我要杀了我自己，你挺高兴是不是？我看出来了，你想让我死。 咱们躲在这赖谁呀？啊，本来咱们可以去瑞士，去美国，去一个安全的地方，可是你不啊。我说走，你舍不得，非得守着你的房子和那些宝贝家具。 水仙、番红花和玫瑰开满了山坡，想象着自己在外面最大的好处就是随便想成什么样都行，玫瑰、紫罗兰和水仙花可以同时开放，真有趣儿。以前我觉得大自然里的一切都是那么平常，现在却都让我那么着迷，你不觉得吗？ 我着迷，可是要是还不赶快发生点什么事儿，要是咱们还不从这儿出去的话，我真的有些受不了了。 Peter， 我觉得你应该有点信仰。 不，谢谢，我不想有。 我指的不一定是信犹太教，或者是信天堂地狱什么的，我指的是信仰，哪一种没关系，只是要有点信仰。每当我想起外面的绿树繁花，飞翔的海鸥，每当我想起你的可爱，还有那些帮助我们的好人们，密普、克莱拉先生、德克和我们找吃的的人，是他们帮助了我们的每一天。 每当我一想起这些美好的事情，我就再也不害怕了。我找到了我自己和主，还有…… 好了好了，可是我一想起来就要发疯。你看看咱们在这儿一住就是两年多，在这儿咱们哪儿也去不了，咱们在这儿就好像是等着他们来抓。我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遭受苦难的并不只是我们，总有一些人不得不，有的时候是这个民族，有的时候是另一个。 可是我并不能因此而感到好受。 我知道皮特，当世界像现在这样充满恐怖的时候，想拥有信仰很难。可是皮特，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我觉得这个世界需要这样一个阶段，就如同我和妈妈的关系一样，会过去的。也许用不了几百年，而是有一天，无论怎样，我还是相信人的心地是好的。 可是我现在就想看见点什么，而不是要等一千年。 皮特，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历史的一部分，那你我只是生命长河里短短的一瞬。你看咱们俩活像是一对愚蠢的大人，多好的天气呀！等到有一天，我一定要从这儿出去，我一定。 大家都心惊胆战，不知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 过去我们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现在终于得到了自由和希望。 在阁楼上躲藏了两年，他们最终还是被纳粹发现了，结果可想而知。但我们看到的却不是惊慌失措，而是异常的沉着与镇定。安妮同其他人一起带上自己的小包，默默地来到客厅，一束红光照耀着他们。据《安妮日记》呢，就请您欣赏完了。但您一定还想知道，在这个真实的故事当中，剧中人的结局最后是怎么样的呢？ 安妮在那年的十月底被从奥斯维辛借往德国汉楚威附近的贝根贝尔森集中营。1944年到1945年爆发斑疹伤寒。Peter 1945年1月16号被迫参加从奥斯维辛到茅特豪森的死亡行军，1945年的5月5号丧生。1944年9月3号弗兰克活着走出集中营，1980年8月19号过世。弗兰克太太1945年1月6号在皮厄交加之中死于奥斯维辛。冯丹先生1944年10月或者是11月被送入奥斯维辛营中的毒气室毒死。冯丹太太被从奥斯维辛卸往贝根贝尔森，再卸往布亨瓦德，可以确定她没有活下来，只是遇害日期不得而知。玛格在1944年到1945年爆发斑疹伤寒，2月底或者是3月初去世。达索被从布亨瓦德或萨克森伊森卸往纽恩加姆集中营，1944年的12月20号死于营中。帮助他们的荷兰人密普小姐目前还住在阿姆斯特丹。另外一位帮助他们的荷兰人克莱拉被捕后送到了阿姆斯特丹的一处监狱，1944年的9月11号他们未经审判被卸往荷兰阿莫斯佛特的一处集中营，1944年的9月18号获释，1959年过世。朋友们，以上您听到的是话剧《安妮日记》的录音。今天的戏剧空间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小英代表我们的责任编辑徐北威，谢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朋友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经典的故事，精彩的语言，戏剧空间带您进入艺术的世界。